唱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唱起起起起起， 这个动作呀特别多，走的是特别慢。 那干什么呀？ 想词儿啊。 哦，对对对，还没编出来呢。 这演员这活大，这叫什么玩意儿啊？走在这前台边点亮锤，唱起来唱福宝堂朝儿郎虎豹传令号地动山摇，要我把狼烟撒好。 好，哦，完了， 是点亮完了，这还得想定场诗呢。 那有词儿吗？ 词儿是有了，就是不像话。 怎么念的？ 大将阵来胆气豪，腰横秋水引领刀。 嘿，明朝的词儿。 我本唐朝一家名将，不知何故打汉朝。 这是什么词儿？ 文传进秦明琼是宝，山东人士， 山东好汉， 混世魔王驾前微臣，官拜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，奉旨带领人马大战汉将关羽，这众将关用西兵前能王啊，看这这这这这这场戏完了啊。 这光怎么办呢？ 那个僧道先生，官老爷一拖这靠拍子，一手拿着青龙刀，唱谁唱我来谁唱我来谁谁谁唱我来谁谁唱着谁得唱。哎，关羽是太探马报道，秦琼带领人马，金兵犯贱，军师们要引敌车。这呢，秦琼上来了，这俩人这么会阵，一见面。这青龙刀跟双锏架住，秦琼说了话了啊，来将聪明，汉将关羽，你是何人？唐将秦琼， 这俩人凑得到一块儿吗？ 为何前来打仗？ 这我为什么来打仗？ 这秦琼说的，他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呀。他越想心里头越烦，叹了这么一口气。这么一害，坏了！ 怎么了？ 这个戏台上的规矩啊，这就算叫晚了。 哦，是啊。 大姑老一听，怎么着？这儿还有唱啊？好，唱吧！藏狼戏台的，藏狼戏台的唱。这拉胡琴一听，哦，还有我呢。好，咱们拉。到了，嘚 隆咚。那唱什么呀？李东， 我在唐朝，你在汉。 哦， 我们俩打仗，为哪般？ 是啊，为什么打仗啊？ 关公也唱了啊，拼得了， 扛谁得谁得扛谁得扛， 叫你站来你就我站 啊， 你要是不站，他们不管饭。 欣赏了文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表演的这段关公战秦琼，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表演的相声泰山石敢当。 咱们日常要量个东西像丈尺寸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吗？ 不知道。 怎么样还是不知道 啊？ 哎，您知道 啊？想当初在大禹治水的时候 啊， 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来了。 哦， 丈量长短得有个说法啊。 是啊， 大禹这么一琢磨呀， 嗯， 我是一国之君呢，得嘞，就拿我呀来做个标准吧。于是用根绳从头量到脚，好 啊， 这就叫一丈吧。 哦， 丈就是这么定下来的。 哦，丈就是这么来的 啊。当时人们就认为呀，一丈的男人是标准的高度。 哦，够高的。 哎，那会儿有学问的男人呢，被尊称为夫子，所以一丈高的夫子就是最标准最理想的男人了。 哦，